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57集。 药效什么时候会消失啊？ 池志涵现在简直无法直视齐城的笑脸，他从来没有这样轻松的笑过，哪怕是心情最好的时候，他笑起来眼睛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眯成弯月。原来他真正高兴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原来生病的他哪怕高兴笑的时候仍然带着病痛。 这是短效药，应该半夜就没有药效了，真的没事。这药这几年我很少吃，副作用几乎可以忽略。 齐城说话的语速比平时快，急急忙忙的想要让池志涵明白这只是一件小事。这药最大的问题在于有上瘾性，抑郁症早期的时候他会偷偷的吃，想要保持这样的亢奋，这一年早就已经戒掉了。他不喜欢这样病态的亢奋，因为他的记忆渐渐开始模糊，忘记了自己正常的时候是不是会笑成这样。 我努力过来，不是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的。 齐城坐起来，苦笑了一下，又躺回去。 你最好坐过来，我现在坐起身还是会头晕。 话很多的齐城，也仍然是可以让池志涵心间不停泛酸泛甜的齐城。把自己重新塞回被子，老老实实地抱住齐城，让他可以不用半坐着跟池志涵说话。齐城低头看着他的表情很认真，琥珀色的眼瞳亮晶晶的，前所未有的清澈。 我一直想要做个男人，和你在一起之后，我在心里偷偷想了很多事情，但是现在做不到，所以连说都不敢说。因为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真的治好，所以不敢给你和未来有关的任何承诺，包括真正的恋爱，我现在也给不了你。作为男朋友，我已经很差了。如果连今天这种情况我都不能来到你身边，还是龟缩在那栋房子里，等着你自行解决了怒气，装作没事似的回来，我做不到。喜欢上我，你已经很傻了。这么傻的姑娘，现在只有我能护着。我很想努力，你要给我机会，哪怕可能会因此付出点代价。你看，这药也不是完全都是不好的。这些话我平时绝对说不出来，你要不要录起来？我可以再说一遍。 齐城说到最后，看着池志涵越来越红的眼眶，只能强行把话题带跑。他是想安慰池志涵的，结果好像越说池志涵就越想哭，有些挫败。齐城摸摸池志涵的脸颊， 我甚至没有办法起来给你拿餐巾纸擦脸，你不要哭了好不好？你跟我在一起，老是哭， 哭得齐城心都拧了。 你以后痊愈了，话也会变得那么多吗？ 齐城想了下，不是很确定的点点头。 有可能，但是我印象很模糊了。 他应该是话挺多的，以前和齐鹏吵架总能一直说话，最后让齐鹏忍无可忍，直接把袜子塞到他嘴里。 你不喜欢话多吗？ 只是外表加性格，我就已经这样了，如果再加上甜言蜜语，我可能不用活了。 刚才那些话 迟迟涵居然真的后悔自己没有录下来，那是他听过最好的情话。哪怕齐城其实真的像他说的那样，现在什么都做不到。迟迟涵摸摸齐城的脸， 快点好起来好不好？你这样笑起来太好看了。 原来齐城有生命力的时候是这样的，话会很多，会喜欢和人对视，也会喜欢笑。 我不用人护着也能过得很好，傻人总是能有傻福嘛，所以你不要有压力，我们按照赵医生的叮嘱一点一点走，总能走到的。你已经是很好很好的男朋友了，我今天只是没有安全感了。女孩子可以大声质问男朋友到底爱不爱她，是因为心里笃定她一定是爱她的。但是我今天突然就没自信了，你排斥我在外面的样子，让我觉得你也排斥自己会痊愈，让我觉得你之前答应我会好好配合治疗，只是想让我安心而已。但是我确实不应该让你自己选择，你哪怕是健康的时候应该也会选择对自己最不利的那条路。 也不知道到底谁是傻子，迟迟涵抱着齐城气呼呼地瞪他，看着他拉起被子把两个人都包进去。 痊愈需要勇气，要很大的勇气。 齐城摸了摸迟迟涵的头发，他几乎与世隔绝十年，对他来说最难的不是治疗过程，而是治疗后他就是一个正常人了。他早就忘记自己正常的样子，也早就忘记站在人群中的感觉。迟迟涵抬起头， 其实你的工作不需要一直在外面露面呀，只要确定是痊愈了，我就一直在小洋房里陪着你好不好？不出去也没关系，我平时也死宅死宅的。 迟迟涵很豪迈的指了指杂乱无章的闺房， 看，全是网购。 齐城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一本正经，非常认真。 我还是想做面膜，真的，我比你老太多了。 那今天还回洋房吗？ 迟迟涵觉得齐城的状态应该是回不了了，仍然头晕目眩，亢奋之后可能还会更糟。 明天半夜走吧，我出门的时候带足了一天的药。 难怪齐城的外套有那么多的口袋，迟迟涵刚才找药掏一个口袋就是两三瓶，当时又慌，急得都有些想骂人。 而且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上厕所。 齐城被脱得太光了，现在不是冷不冷的问题，而是脱成这样还得让迟迟涵扶着去卫生间的问题。他才说过自己想要像个男人，下一秒就被女朋友极尽全裸地扶到卫生间，那画面真的。迟迟涵愣了一下，估计也想到了那个画面，坐起身。 我有那个，你应该能穿。 一件很大的毛茸茸的斗篷。 这个好，哪儿买的？ 亢奋是不是还代表着购物欲旺盛？ 被逼着又拿出剁手网的迟迟涵气得牙痒痒。 应该吧，其实你在洋房用的那些奇怪的东西我也一直都挺好奇你是哪儿买的。 那为什么不问啊？ 迟迟涵有些无法理解。 开口很烦，听到自己声音也很烦。 哎，等药效恢复了，我真的会怀念你现在的样子。 好乖巧老实，话多嘴还甜。 在此之前你先出去好吗？我要小便。 披着粉蓝色毛茸茸斗篷的齐城看起来像个巨人， 很无奈地坐在马桶上，挥手示意迟之涵离开。 你坐着尿我又看不到，而且你没力气自己站起来。 我真的是男人，我不要你在治愈过程中做这些事，然后等我好了，你对我就一点异性欲望都没有了。 已经退出去的迟之涵又把头探了进来。 不会的，你那个长相居然还有肌肉，任何时候我都会有异性的欲望的。 两人面面相觑，迟之涵后知后觉发现自己说了什么之后也僵在原地。 刚才的药确实能让我亢奋，但是不能让我失忆。你说的所有的话我都能记得。 迟之涵终于乖乖退了出去。 好了，叫我，我扶你起来，然后我们做面膜。 好。 齐城看着卫生间的门被迅速关上，松了口气，脸上的笑容仍然没有消失。他确实亢奋，但是不至于亢奋到让他说那么多的话。那些话和药物无关，都是认真的，平时憋了很久想说的话。不在小洋房，在迟之涵的家里，似乎会觉得压迫感更小，像是小小的被放了一个假，再回到洋房继续为了痊愈奋斗。明天还能轻松一天。齐城笑眯了眼，他知道药效撑不了多久了，但是哪怕安静地在这里待着，想到迟之涵那些稀奇古怪的哆啦 A 梦一样随时可能变出来的东西，就觉得开心。 齐城，我先把你内衣裤丢洗衣机里洗掉烘干，你坐在那里等我一下。 好。 齐城裹了裹身上的斗篷，迟之涵每次都能比他想象中更好。迟之涵和他一样珍惜他的好心情，哪怕是用药换来的，迟之涵永远知道一切如常对他齐城来说是最好的治疗。很奇怪的直觉，一个曾经被伤害过的人才会有的直觉。他今天白天说他想爸爸的时候，语气里的悲哀浓得让齐城至今想起来也觉得胸口压抑。那道伤疤对迟之涵来说是永久的。人永远不会主动提起自己心里最深的伤疤，只有走过去了，不再在乎了，才会反反复复和旁人提。迟之涵很少很少会提家里的事，提到的都是好的，包括他妈妈改嫁，痛到哭都哭不出来，也只是抱住他，痛哭一场，就又继续自己的生活。最初注意到迟之涵，是觉得他似乎有些抑郁倾向，梦游外加喜欢笑着哭。处久了，再加上和赵医生沟通，齐城终于确定了迟之涵这样的个性，不太可能会得抑郁症。那时候他才知道，这姑娘心里那根韧性十足的底线有多坚固。最开始齐城羡慕过，但是后来爱上了，剩下的只有心疼。迟之涵只忙着他的治疗，一直没有再提要不要再见自己的妈妈，然后在爸爸的墓前说他想爸爸了，得有多孤独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